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Outside.